第四十四集，联盟新领袖。 不！ 图拉扬发出绝望的大喊，他推搡着穿过人群，跪倒在他心中的英雄、人生的导师和军队指挥官洛萨的尸体旁。然后他的视线转到挺立在面前的兽人身上，此时有一个想法涌上心头。数月以来，图拉扬的内心一直因为他的信仰而挣扎，他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既然兽人这种丑陋、残忍又邪恶的生物都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圣光又怎能将所有的生物、所有的灵魂连接在一起呢？他无法解释这两点之间的矛盾，因此他对自己、对教会的教义缺乏信心。他羡慕乌瑟尔和其他圣骑士们能够授予他人祝福，因为他们的热忱而散发着光芒，而他明白自己无法比拟他们的能力。但这个兽人，这个毁灭之锤刚刚所说的，触动了他潜意识里面的什么东西。图拉扬努力回想着部落的大酋长得意洋洋地说出那句，直到你们的世界属于我们。他用的是你们的世界，而不是我们的世界，甚至不是这个世界。这就是答案。同时他回忆起了黑暗之门，卡德加在他们第一次见面向他描述兽人威胁的时候就告诉过他，在那之后还提到过许多次，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他从来没有意识到那个东西的本质，那就是直到现在，兽人们仍然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是这个星球上的外来者，他们并不属于这个位面，而是被更遥远的恶魔注入了力量。圣光的确能将这个世界上的万物连接在一起，但是其中并不包括兽人，他们并不属于这里。这就意味着他的职责很明确了，他受命捍卫圣光，并使用圣光炽热的光辉涤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外来威胁，并维持其内部的纯净。兽人并不属于这里，这就意味着他可以杀死他们，而且不受任何惩罚。想通这一切的图拉扬站起身来，他的身边涌出一道璀璨的光芒，这光芒如此明亮，使得兽人和人类都纷纷转过头去，遮住了自己的双眼。 以圣光的名义，你们在这里的日子结束了，你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并不被圣光所接纳，你们不属于这里，滚回去！ 部落的大酋长面容扭曲地后退了一步，抬起一只手遮住了自己的双眼。图拉扬利用这一刻再次在洛萨的尸体旁蹲下。 愿你与圣光同行，我的朋友。你在圣光中赢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圣光将欢迎你进入他慈爱的怀抱。 图拉扬低声说道，伸出食指触摸死去的洛萨破裂的前额，他的眼泪滴下，混入到了洛萨的鲜血之中，一道光环延伸出去，包裹着尸体，发出纯净的白光。图拉扬认为自己死去朋友的面容逐渐回归平静，甚至有些安详而满足。图拉扬一只手握着破碎的巨剑又站了起来，他转向头晕目眩的毁灭之锤。 至于你这个肮脏的生物，你将为你对这个世界和他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 毁灭之锤肯定意识到了图拉扬的语调中带着的威胁，他双手抓住战锤向上挥舞，试图招架他直觉中即将到来的攻击，但是图拉扬双手握住断剑的剑柄，在一阵刺眼的光芒中向下挥去，这柄毁坏的武器重重地切入了巨大战锤的黑石锤头，冲击顺着沉重的木柄穿了过去，木柄摇晃着脱出了他主人的掌握，战锤无力地落在一旁。毁灭之锤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瞪大了双眼， 然后闭上眼睛，轻轻地点了点头，等着这一击继续落到他身上。然而图拉扬在最后一刻翻转剑身，用剑面打中了兽人，这一击让毁灭之锤跪了下去，然后倒在洛萨身边。图拉扬能够看到毁灭之锤的后背正在上下起伏。 你将为你们的罪行接受审判，你将带着镣铐站在王都，联盟的领袖将决定你的命运，而你会发现自己已经一败涂地。 图拉扬语气平静地对部落大酋长进行宣判，但是毁灭之锤早已不省人事，图拉扬身上的圣光变得比最亮的日光还要刺眼，所有兽人都扭过了头，在这明亮的光芒面前瑟缩着。接着图拉扬转过身抬起头，这次是对着其他兽人战士，这些士兵因为形势的巨变而呆若木鸡。图拉扬放平断剑指向他们，圣光从剑上和他身上的各处涌现出来，连他身边的黑色岩石都被这股他体内涌出的圣光染成了白色。 但是你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你们都要死在这里，还有你们其余的同类，这个世界将彻底摆脱你们的污染。 图拉扬一边说着一边跳上前去，挥出那柄太阳一般明亮的剑，剑刃刺中了第一个兽人的喉咙，那个兽人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倒了下去，鲜血从他伤口中喷溅出来。图拉扬跨过他，继续冲向其他因为圣光而致盲的兽人士兵。僵局如同平静的湖面被扔下一块巨石，瞬间被打破，其他兽人和人类终于又开始行动起来。乌瑟尔和其他白银之手圣骑士已在洛萨和毁灭之锤战斗的时候就加入了混战，现在他们向前冲去，追随着他们的同伴图拉扬。他们冲入成群的部落中时，身上也涌现出了同样的光环，其余联盟军队紧随其后。接下来进行的战斗惊人的迅速，许多兽人目睹了毁灭之锤的失败，他们因为失去领袖而恐慌地逃跑了，剩下的兽人则放下武器投降。这些兽人被围捕羁押起来，虽然图拉扬之前说过那些话，但他发现自己还是不能对无力的战俘动手，无论他们之前犯下过怎样的罪行。当然还有许多兽人仍在抵抗，不过他们就像是无头苍蝇一般，根本不是果决的联盟军队的对手。一个小时之后，卡德加向他汇报时，战斗已经结束，山谷已经恢复了平静，只有士兵们的脚步声、伤员的呻吟声和兽人战俘的咆哮声。 他们只有一小群人，大概400多个，越过赤极山逃向了南方。 不错，列阵追击，但不要追得太快。告诉各队长，我们并不需要抓住他们。 不需要？ 那个通向兽人世界的黑暗之门在哪儿？ 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应该在沼泽里某处。兽人受到了一场惨败，那些幸存者会逃向何处呢？哼，当然是回家。 哼，确实如此。而我们会跟着他们回到那个传送门，一劳永逸地摧毁它。 除了那些向我们投降的兽人之外，这里已经没有兽人了。 干得好，乌瑟尔，有少数兽人逃脱了，但我们会追击他们，直到消灭或者抓住他们。 你已经接过了指挥权？ 我想是的。如果你希望的话，我们可以派出一名施救骑士前往洛丹伦，向泰瑞纳斯国王或其他国王请示谁来接过指挥权。 没有这个必要，你是洛萨的副手，也是副司令，当我们兵分两路时，他已经指派你指挥一路军队，现在洛萨已经身故，你是指挥官的不二人选。 没错，你是我们的指挥官，我们将像追随洛萨大人一样遵从你的指挥。还有，我很高兴看到你的信仰终于显现了出来，我的兄弟。 我也要感谢你，乌瑟尔光明使者，今后你将以这个名号被世人传颂，以纪念今天你为我们带来的圣光。 乌瑟尔向图拉扬靠拢过来，友善地把一只手搭在了图拉扬的肩膀上。乌瑟尔的称赞十分诚恳，图拉扬笑了起来， 他很高兴能够得到这位年长的圣骑士的首肯。而在获得光明使者这个崭新的头衔时，乌瑟尔有一瞬间短暂地失了神，他鞠了一躬，显然十分欣喜，然后他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回到白银之手的其他圣骑士当中，准备下达出发的命令。 我还以为他会就指挥权争论一番。 那并不是他想要的，他只希望自己能够以身作则来引领众人。他愿意指挥骑士团，只是因为他们也都是圣骑士。 那你呢？你愿意领导我们所有人吗？ 我不知道我是否称职，但我明白洛萨信任我，而我相信他和他的判断。现在，让我们去追击那些兽人。